我哋代表晨光第一线嘅听众送呢首歌俾曾志华。 Last year Christmas, you say you goodbye for the very next year, you faded away。 喂，咪住，等咗廿几年啦。出年嘅圣诞节正日我放假， 农历新年我嘅。 喂呀，你两个静啲啲得唔得啊？ 二台陪你过圣诞， 阿碌以后慢慢弹。